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23章《圣诞舞会》第69集。 这时，赫敏正在教克鲁姆把他的名字念准确，他一直叫他 赫敏翁。 赫敏， 他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， 赫敏， 差不多了， 赫敏说。他碰到哈利的目光，笑了笑。东西都吃完了，邓布利多站起身，叫同学们也站起来。然后他一挥魔杖，所有的桌子都嗖地飞到墙边，留出中间一片空地。他又变出一个高高的舞台，贴在右墙根边，上面放着一套架子鼓、几把吉他、一把鲁特琴、一把大提琴和几架风琴。这时，古怪姐妹一起拥上舞台，观众们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。他们的毛发都特别浓密，穿着故意撕得破破烂烂的黑色长袍。他们拿起各自的乐器，哈利兴致盎然地注视着他们，几乎忘记了下面要做什么。他突然发现其他桌子上的灯笼熄灭了，另外几位勇士和他们的舞伴都站了起来。 快点， 帕瓦蒂小声说， 我们应该跳舞了。 哈利站起来时踩在袍子上，差点绊了一跤。古怪姐妹奏出一支缓慢忧伤的曲子，哈利走进灯火通明的舞池，小心地避开众人的目光。他可以看见西莫和迪安在朝他招手，偷偷地取笑他。接着帕瓦蒂抓住了他的两只手，一只放在他的腰际，另一只被他紧紧捏在手里。还好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糟糕，哈利想到。一边慢慢地原地转圈，帕瓦蒂操纵着他，他的目光盯着旁观者的头顶上方。很快许多人也进入了舞场，勇士不再是大家注意的中心。纳威和金妮在近旁跳舞，他可以看见金妮频频的皱眉躲闪，因为纳威踩了他的脚。邓布利多正跟马克西姆女士跳华尔兹呢，和他一比，邓布利多简直成了一个小矮人，他的尖帽子顶刚刚碰到他的下巴。不过对于这么大块头的女人来说，马克西姆夫人的舞步可真够优雅的。疯眼汉穆迪正十分笨拙地和辛尼斯塔教授跳两步舞，辛尼斯塔教授紧张地躲避着他的木头假腿。 帕子很漂亮，我特 穆迪经过时粗声粗气地说，他那只魔眼穿透了哈利的长袍。 哦，是啊，江洋小精灵多比给我织的， 哈利说着露出了微笑。 他真是太恐怖了， 帕瓦蒂看着穆迪噔噔地走开，小声说道， 我认为不应该允许那样的眼睛存在。 哈利听见风琴奏出最后一个颤抖的音符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古怪姐妹停止了演奏，礼堂里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哈利立刻松开了帕瓦蒂。 我们坐下吧好吗？ 哦，可是这支曲子很好听啊， 帕瓦蒂说。这时古怪姐妹又开始演奏一首新曲子了，节奏比刚才的快得多。 不好，我不喜欢， 哈利撒谎道。他领着帕瓦蒂退出了舞场，朝罗恩和帕德玛坐的桌子旁走去。路上经过弗雷德和安吉丽娜身边，他们俩跳得太奔放了，周围的人们纷纷向后闪开，以免被撞伤。 怎么样？ 哈利问罗恩，一边坐下来，打开一瓶黄油啤酒。罗恩没有回答，气呼呼地瞪着在近旁跳舞的赫敏和克鲁姆。帕德玛双臂交叉，翘着二郎腿坐着，一只脚随着音乐的节拍抖动，时不时的，他用不满的目光朝罗恩翻个白眼，罗恩完全把他冷落在一边了。帕瓦蒂在哈利的另一侧坐下，也交叉起双臂，翘起二郎腿。几分钟后，就有一个布斯巴顿的男生过来请他跳舞。 你不介意吧，哈利？ 帕瓦蒂说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他正注视着秋章和塞德里克呢。 没什么， 帕瓦蒂干脆地说，就和布斯巴顿的男生一起离去了。曲子结束后他也没有回来。赫敏过来了，坐在帕瓦蒂空出来的椅子上，他 他跳舞跳到面颊上微微有些泛红。 你好， 哈利说。罗恩一声不吭。 真热，是不是？ 赫敏说，用手掌给自己扇着风。 维克多尔去拿饮料了。 罗恩酸溜溜地看了他一眼。 维克多尔， 他说， 他没有让你叫他维基吗？ 赫敏吃惊地看着他。 你怎么了？ 他问。 要是你不知道， 罗恩刻薄地说， 那我也不想告诉你。 赫敏吃惊地望着他，又看看哈利。哈利耸了耸肩。 罗恩，你怎么？ 他是德姆斯特朗的人， 罗恩厉声说， 是哈利的竞争对手，是霍格沃茨的竞争对手。你这是？ 罗恩显然在搜肠刮肚，寻找足以形容赫敏的滔天大罪的有力字眼。 你这是亲敌行为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 赫敏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 别说傻话了。 过了片刻，他说道：“ 亲敌？谁是敌人？说实在的，看见他来了，是谁激动地控制不住自己？是谁一心想得到他的签名？是谁在宿舍里摆着他的模型？” 罗恩决定不理睬这些话。 他大概是趁你们俩都在图书馆时邀请你的吧？ 是啊，没错。 赫敏说，面颊上的红晕更鲜艳了。 那又怎么样？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你动员他参加呕吐？ 没有，才不是呢。如果你真想知道，我告诉你吧，他说他每天都上图书馆来，就是为了能跟我搭上话，但他一直鼓不起勇气。 赫敏说得很快，脸红得更厉害了，几乎和帕瓦蒂的长袍一个颜色。 是吗？哼，那是他自己这么说。 罗恩尖酸地说。 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？ 那还不明显？他是卡卡洛夫的学生，是不是？他知道你整天跟谁泡在一起，他只是想接近哈利，窃取他的情报，或者靠近哈利身边，给他施一个恶咒。 赫敏气坏了，好像罗恩扇了他一记耳光。他说话时声音微微发颤。 告诉你一个情报吧，他从来没问过哈利一个字，从来没有。 罗恩以光的速度改变战术。 那么他希望你帮助他搞清那只金蛋是什么意思。我猜你们在温暖舒适的图书馆里会面，两颗脑袋紧紧挨着。 我从来没有帮助他研究那只金蛋。 赫敏简直怒不可遏了。 从来没有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我希望哈利在比赛中取胜，哈利知道这一点，是不是哈利？ 你的表现方式可有些古怪。 罗恩讥讽道。 整个这次争霸赛就是让大家结交外国巫师，并和他们建立友谊。 赫敏激动地说。 不，才不是呢。 罗恩大喊。 是为了赢得比赛。 人们转过脸来瞪着他们。 罗恩， 哈利小声说， 我认为赫敏和克鲁姆在一起没什么要紧。 可是罗恩对哈利的话也不予理睬。 你为什么不去找维基？他找不到你会发愁的。 罗恩说。 不许叫他维基。 赫敏一跃而起，怒气冲冲地穿过舞场，消失在人群中。罗恩望着他的背影，脸上带着一种愤怒和解恨交织的神情。 你还准备请我跳舞吗？ 帕德玛问他。 不， 罗恩说，仍然瞪着赫敏的背影。 很好， 帕德玛没好气地说，然后便站起来去找帕瓦蒂和那个布斯巴顿男生了。那个男生立刻招来他的一个朋友加入他们一伙，那动作之快，哈利简直敢说他是念了召唤咒，让那个人嗖地飞过来的。 赫米恩在哪里？ 一个声音问。克鲁姆来到他们桌旁，手里攥着两杯黄油啤酒。 不知道。 罗恩倔头倔脑地说，抬头望着他。 你把他丢了是吧？ 克鲁姆的脸又阴沉下来。 好吧，如果你看见他就说我拿了饮料。 他说完就没精打采地走了。